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二，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18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党的19大开幕以后，东城区特教学校的校长周烨火了。在刚刚过去的19大开幕会上，他担任了电视直播屏幕下角的手语翻译。他用不停变换动作的双手，将3个半小时的大会内容及时传递给听障人士，创下了国内媒体直播手语翻译时间的最长纪录。 10月18号和19号，大兴区榆筏镇新机场干部群众在收看了19大报告后，纷纷表达了对未来工作生活的新期待。榆筏镇副镇长刘辉对真脱贫、脱真贫的印象深刻。近年来，榆筏镇制定了精准的扶贫方案，贫困户一人一档，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致贫，再结合原因制定脱贫计划。刘辉说，学习了19大报告后，我们要继续努力，持续帮助低收入农民增收。 在大兴的地铁或者公交站，咱们总能看到这样一帮小黄人，他们不仅在高峰时期为我们疏导秩序，还在你不知怎么乘车时第一时间帮你解决。前两天在地铁里还发生了暖心的一幕。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19大时光。 本台消息，党的19大开幕以后，东城区特教学校的校长周烨火了。在刚刚过去的19大开幕会上，他担任了电视直播屏幕下角的手语翻译。他用不停变换动作的双手，将3个半小时的大会内容及时传递给听障人士，创下了国内媒体直播手语翻译时间的最长纪录。对于公众来说，周烨实在不算是新面孔。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天直播的共同关注栏目、全国两会、党的18大，很多重量级会议的直播现场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尽管有着丰富直播经验，但是今年的19大对周烨来说还是有些不一样。他告诉记者，之前的翻译从来没有超过2个小时，超大的体量是周烨面临的第一个挑战。直到10月17号下午4点多，第二天开幕会需要手语翻译的任务才得以最终确认。当时大家预测本场翻译大概需要持续2到3个小时。 10月18号，周烨一大早就赶到了中央电视台，只吃了一个鸡蛋和一块面包，不敢吃其他的食物，怕突然坏肚子，也不敢多喝水。直播前40分钟，周烨第一次看到了报告稿， 根本看不完，只能是大概浏览了全文。按照一般流程，手语翻译通常会提前一天拿到第二天要翻译的稿子，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有时间提前打一遍，生僻的词汇也有时间查字典。虽然时间紧迫，周烨却并不慌张。平时作为共同关注的手语翻译，他对国内外新闻事件很熟悉，信息储备很完善。在参加这次直播之前，他还特意重温了5年前的十八大报告。尽管如此，十九大报告中的不少新提法、新词汇还是极大的考验着周烨随机应变的能力，要对原文进行组合、调整，再转换成手语。周烨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作为新生事物的物流，目前还没有在手语词典中收录，那就需要以意译的方式来进行信息传递，将它解释为物品的运输、流通过程。有需要进行语义扩展的，也有需要概括总结的，比如报告中的各族人民要像16子儿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周烨巧妙地按照原文进行了手语翻译。 屏幕中的周烨坐姿笔挺，气质优雅，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直播时，在周烨的对面是一台放映大会现场画面的电视，没有稿件提字器，一切只能靠着这台电视。有的聋哑人需要通过唇读来理解语言，因此除了打手势，周烨还要进行跟读。出于画面效果考虑，手语翻译的椅子没有椅背，坚持3个半小时，这可真是个辛苦活，腰和肩膀太酸了，直播结束我都站不起来了，全身都僵了。作为一名特教学校的校长，周烨对党的十九大也有着自己的期待。直播前我心里就在想，报告中会不会出现特殊教育这四个字？报告中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的提法让周烨非常兴奋。从17大的关心特殊教育，到18大的支持特殊教育，到19大的办好特殊教育，说明了国家对于特殊教育的重视和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 对于自己的走红，周烨表示有些意外。习总书记报告站了那么久，网上一片点赞，大家可能对我进行了情感迁移。周烨笑着说，他很感谢社会各界对于手语翻译行业的关注。在他看来，目前手语翻译存在着很大的需求，但是我国还缺乏专门性的人才。随着政府对行业标准的建立和规范，专业化将是大的趋势，这个行业的前景会很美好。 本台消息，10月18号和19号，大兴区于法镇新机场干部群众在收看了19大报告后，纷纷表达了对未来工作生活的新期待。10月18号上午9点整，200多名北京新机场搬迁村民与新机场回迁安置房建设者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认真收听收看了19大开幕会盛况。收看完开幕后的柴建涛心情激动，他回忆起这几年于法镇的变化，乘着北京新机场的春风，告别了低矮破旧的平房，即将住进宽敞明亮的高楼。冬天不用惦记着早早储存煤块，夏天不用担心雨水进屋，他的心里感到格外的幸福。作为一名回迁群众，我因祖国而感动，我为祖国感到自豪。因为党和政府好，出台一系列好的政策，使我们完成搬迁，住上高楼，实现就业，享受良好医疗教育资源，老百姓的生活比蜜还甜，让我们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随着新机场安置房建设的顺利进展，明年于法镇拆迁村的村民们将搬进新家，迎接新的生活。于法镇南庄村村民郭峰说，养老、孝老、敬老的提法我印象最深刻，我们村老人越来越多，希望搬进新家后，社区里的老年生活可以更丰富。和柴建涛一块儿收听收看19大开幕会盛况的，还有于法镇北化个庄村支部书记张国江。他聆听了习总书记的报告后尤其激动，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我亲身经历了新机场确定选址、村民搬迁、回迁周转期，亲眼见证了搬迁村民的生活变化和精神变化。现如今老百姓持社保看病方便，所有适龄孩子都能上学，这些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 我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为我们党和国家感到骄傲。 对此有同感的于伐镇南庄党委书记郭雪忠说，明年我们回先，大家又能聚在一起，撸起袖子建设新杭城。郭雪忠对于报告中提到的乡村振兴备受鼓舞。作为我们拆迁村来说，接下来将认真学习落实十九大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让我们村民安居乐业。于伐镇副镇长刘辉对真脱贫、脱真贫印象深刻。近年来，于伐镇制定了精准的扶贫方案，贫困户一人一档，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致贫，再结合原因制定脱贫计划。刘辉说，学习了十九大报告后，我们要继续努力，持续帮助低收入农民增收。 目前于伐镇制定了很多增收方案，一方面通过土地流转，农民每年可以获得土地流转金。截止到目前，全镇平原造林工程共计32000亩左右，平均每亩每年支付村民1500元土地流转金。此外，平原造林工程产生就业1044人，农民通过就业可以获得一笔就业金。刘辉说，流转金加上就业金，农民的收入比以前肯定是增加的。 本台消息，在大兴的地铁或者是公交站，咱们总能看到这样一帮小黄人，他们不仅在高峰时期为我们疏导秩序，还在你不知怎么乘车的时候第一时间帮你解决。前两天在地铁里还发生了暖心的一幕。10月19号晚高峰6点左右，地铁4号线的列车行驶到西红门站停靠后，从车厢前晃晃悠悠地走下一名戴口罩的男士，直接走向墙边瘫软在地。正在附近疏导乘客出站的引导员刘玉芬、赵根源、侯传发发现以后，急忙赶过去询问情况，并且分头进行施救，把乘客的口罩摘下，拿来开水让他喝，并与站务取得了联系。过了一会儿，乘客说可能是车厢中空气不太好，太热了，我有些不舒服，现在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时间到了6:50左右，又一辆地铁停靠在西红门站台以后，从中部车厢下来一位女乘客，她晕倒在了车门外。正在引导乘客有序下车的引导员赵根源、古秀华、邢翠梅赶快上前搀扶救治。等乘客有所好转以后，大家问她是否需要联系家人，乘客回答说不用，现在好多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有你们真好，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如何离开站台。看着脱离危险的乘客安全离开站台以后，队员们又回到了自己的服务岗位，继续疏导人群。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记者报道， 科学普及的方式有很多，寻找新的科普方式来让受众者接受科学知识就变得特别的重要。科普剧呢，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近日，经过近一年的策划准备，由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主办的科普大餐绿色梦想科普剧展演活动在北京东方梅地亚中心 M 剧场正式开幕。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科学中心、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有关嘉宾和中小学生、市民等近千名观众观看了这次演出。主办方负责人、来自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宋苑向记者介绍。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麋鹿苑的这个科普剧现在出品呢，差不多也就是现在台上能够呈现的这几部，主要呢都是以这种就是告诉大家绿色生态啊、和谐共生啊、保护动物啊、然后保护生态环境啊，就是这样的主题，因为这也是我们麋鹿苑一直以来这个科普宣传的这个主题。然后呢，这个活动是因为麋鹿苑从2012年以后呢，就我们的这个科普剧就是在逐渐缓慢的在这个发展中，然后发展到现在呢，我们也是有了自己固定的几个剧目，就是也受了其他的一些专家领导的指点吧，就想把这些剧目呢呈现到更大的舞台，然后给更多的观众看，所以才有了去年的第一次试水，然后加上今年的这个第二届我们的这个科普剧展演活动。 那您觉得今年比去年有什么样的一些进步和改进呢？ 今年我们跟去年相比，我们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我们引用了这个专业的这个话剧或者叫舞台剧的演员，他们去年只承担了一部戏的演出，而今年他们承担了两部戏的演出。那么有这个剧作家看完以后就直接跟我们说不愧是专业演员啊，看完以后觉得看自己的剧突然间有一种想要哭的冲动啊，就觉得说演得特别好。当然我们去年呢是有两部咱们银海一小的同学来给我们演出的这个科普剧，今年呢捡到了一部，但是完成度都很高啊，去年也是得到了咱们家长还有很多观众的一致好评。那么今年刚才您也看到了，孩子们的完成度非常的高啊，每一个孩子都是很尽心尽力的在台上表演。对，我们也对这个合作跟银海一小的这个合作呢也是充满了希望，希望以后呢还能继续跟咱们银海一小继续合作，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科普剧呢传统的在咱们银海一小呢一直发扬下去。 这次活动是积极响应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为了提高公众的物种保护意识，根植绿色发展理念而举办的。同时，活动演出的剧本都是由麋鹿实验中心科普工作人员原创的，演员也是汇集了麋鹿中心工作人员、社会机构专业演职人员和北京市大兴区银海镇第一中心小学玩转大自然社团的部分学生。 我叫程秋月，我今天演的是一个天鹅，然后穿着特别白的衣服，对我的生活就是锻炼了我，然后在我的以后的成长之路上有了很大的帮助，然后呢让还能让更多人了解这些知识，算是对大自然的道路上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这次科普剧的展演也得到了在场大观众和小观众们的喜爱。 科普剧汇演是吧，看了以后能增加这个小孩的这个环保意识、爱护动物的意识，我感觉还是不错。 我看了这些科普剧之后告诉了我，人们不要伤害动物，要爱护动物，然后也要保护地球，不要伤害地球。 本台消息，10月18号，荣华街道天花园三里社区的志愿者们有了口福。社区共建单位海蓝朵艺术培训中心的老师和小朋友们为大家送上了热粥，让志愿者们感觉心里暖暖的。早上9:30，在鹿鸣苑小区门口，海蓝朵的三位小朋友仰着纯真的小脸，不断用稚嫩的双手拿着盛满热粥的纸杯送到每位志愿者们手中，然后道上一声辛苦。一旁的老师曹兆妮一边忙着用长柄的勺子从粥桶里舀粥，一边时不时地回头望向孩子们，嘴角扬起了好看的弧度。 曹老师说，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每天看着这些退休的叔叔阿姨都在门口执勤站岗，守卫社区安全，特别为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我们就想着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所以就做了这桶八宝粥给老人们暖暖身。孩子们乖巧懂事的模样十分惹人怜爱，让社区志愿者们纷纷赞口不绝。李福霞老人更是十分关心孩子们的安全，在一来一回的送粥中，他的目光始终落在孩子们身上，一遍遍提醒着小心慢点儿，别烫着。除了各社区志愿者们，孩子们还将这份温暖送给了长兴花园小区门口巡逻消防安全的士兵们。感动不已的小伙子们主动提出要和孩子们合影留念。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对大兴区人民医院五官科护士长景天生的采访。 说要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呢，首先我们在服务理念上就要有所改变。所以在给这个医护人员培训的时候呢，我就经常对大家说，什么叫服务？其实服务就是你为患者提供了一种帮助，这就叫服务。我们不需要说做多么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我们也不需要花多少钱，花多长的时间。其实我们简单的一个细节，一个动作，就为患者提供了优质的服务。所以说，我们要想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必须要从心，我们要用心去做，用心转变我们的服务理念，这样的话才能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大兴区人民医院作为大兴区医疗区域中心，承担着京南几十万人的医疗任务，但由于医疗资源不平衡，医护人员的服务水平良莠不齐，经常会造成医患矛盾。为了更好地统筹资源，为患者服务， 区医院先后派出十几名医护人员，去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了现代医院内训师的学习班，专门学习为患者服务。2013年，大兴区人民医院就已经是北京市第一家有内训师的医院了。医护人员把学回来的经验、服务技能、流程改造等等，都用到了日常的工作当中。景天霜作为五官科的护士长，又是这十几名内训师中的一位，他对这种服务质量的提高有着更为直观的体会。 有一天，一对老夫妇来我们医院看病，刚一进门诊大厅，就看到两排这自助挂号缴费机，就跟士兵似的站得整整齐齐。这老两口就好奇地走过去，就摸着那个机器就说：“这以前呀，医院没有这个呀，说这是干嘛的呀？”我们医院呢，现在也有很多志愿者嘛，就有一个穿蓝马甲的志愿者就走过来说：“阿姨，这是自助挂号机，说您要挂号吗？”然后这个阿姨就说：“哎，挂号，说这怎么用啊？”然后志愿者说：“来，阿姨，我教您，您看，把卡往这一插，您就在屏幕上一选要去的科室，您看挂号条就出来了吧。”然后这阿姨看了之后就觉得：“哎呦，这自助挂号机真是太方便了，说这样呢就节省了我们排队的时间呀。本来病人来看病身体很不舒服，是吧，到了这儿之后我们再排队挂号，一时半会儿也看不上病，但有了这种先进的机器之后，你看就节省了病人很长时间。然后还有呢，就是在病人看完病以后要取药的时候，我们医院呢现在又引进了这个智能百药叫号系统。以前病人看完病以后要拿药的时候就已经消耗了很多体力，当他拿药的时候还要排着队去等着拿药，这时候病人会就说更难受。所以我们医院引进这个智能百药叫号系统呢，最快取药只需要5秒，而且呢还都是坐着，病人只要在这儿一扫描这个方子以后呢，你就去这边坐着等着了，坐椅子上边等着，以后这边一叫号他就可以直接去拿。这样呢，一个是节省了病人的时间，再一个也是给病人呢这个创造特别大的方便，同时呢这个患者的就医感受也是有所提高。 就这样，大兴区人民医院通过流程改造和科学的信息化系统，为老百姓节省了时间和体力，但他们为患者和家属带来方便的同时，在服务态度上并没有因为流程的简化而降低热情，反而更加耐心周到了。景天霜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就在今年3月份呢，我们科就收了一位50多岁患有喉癌的一位老大爷。来了之后呢，因为病情的这个需要，所以立刻就做了手术。手术的时候不但把肿瘤的部分切了，同时为了保持呼吸道通畅还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手术完了之后呢，身上真是插了各种管子，所以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心疼。作为一名护士，我能为他做什么呢？因为医院正好培养了我们，就说这个在服务态度方面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嘛，所以我就想到了，我能为患者所做的就是为他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所以从那以后呢，每天我都特别细心的给他扎液、换液、吸痰，在做这些操作的同时呢，我还不断的就安慰他。因为他做完手术之后，一个是手术的创伤，再一个这个气管切开之后对他在心理上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他从来不说话。但是呢，我就老主动的跟他说，没事我就问问，我说：“哎，大爷，您今天那个精神看着不错呀，刚才我给您换药的时候看您那伤口长得好着呢，您呀别着急，这伤口一天比一天好。”因为他整天不说话，我就想到了他在心理上面会有一些压力，所以呢我就要去开导他，所以我就跟他这么说。但是呢，我跟他说完了之后，可以说这个大爷他连看都不看我。后来有一天我就想，他也不能说话，有的时候拿手机吧他也不方便，我就给他拿了一个小画板。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大爷，我说这个伤口没好，咱们是绝对不能说话，因为一说话的话就会影响伤口愈合了。我说所以呢，您要想说话的时候呢，我就给您拿了一个小画板，您呢就往这上边写就行了。就到那天的时候，这大爷才看了我一眼，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表情。 然后又持续了几天，也就是在他手术后第八天吧，一个中午，正好我在治疗室配液，他就因为他有糖尿病，所以他要测血糖，就直接过来找我。我看见之后呢，我就说，我说大爷，您要下次测血糖，您摁下呼叫器，我就去床边给您测。我说您呀，不用走过来，我去找您。几秒当中嘛，这血糖值就出来了，我就挺高兴的安慰他，我说，哎，大爷，您这血糖特别好啊，7.8毫升每升，挺正常的。吃完以后，我就像往常一样，随手我就去处理拥物了。但是没想到，我回过头的时候，他就俩眼真是就这么直愣愣的这么看着我。当时我就吓坏了，我就示意的往后退了一步，因为我后边就治疗台了嘛，我就心里边就吓得，我就噔噔的就心跳特别加快嘛，我就想，哟，我说我刚才没说错什么吧？我就在想我刚才和他沟通的这些内容。就在这个时候，我就看见大爷他就伸出他这个左手，我以为是要打我什么的，后来我就看他伸出他这个左手，堵住了他这气管口处。一看就是强忍的疼痛啊，皱皱眉头，瞪着两只眼睛，这样堵着，说了两个沙哑的字，就是血血，就特别费力的这么说出来。当时我就觉得我那种害怕一下就没了，一下就懵了，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后来愣一下之后，我就说，我说大爷，伤口没好，不能说话。但是这大爷听我说完之后呢，他还是特别高兴，就一边笑着，这一边就点着头摆着手就走了。后来我在巡视病房的时候看见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就说，姑娘，我老伴儿手术后这么多天也一句话都没说过，说是你的服务和关心感动他了，说今天呀，老伴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你说的谢谢。我这心里边呀，哎呦，特别的感动。我就觉得其实我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我为他这样去做，我是希望患者他这个病能早一天康复。我只是说这么单纯的去为了患者着想，但是我并没有想到说我这样付出的同时我能够得到患者的回报。所以说有的时候也会说，怎么去看患者对你的工作是否认可？我觉得不用去调查，也不用说填表去怎么去弄。我觉得病人简单的一句谢谢，其实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认可。 从2013年，大兴区人民医院成为北京市第一家有内心师的医院至今，医院就医环境的改善、服务品质的提升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患者和家属的认可。 咱们一个集体啊，特别的团结和那个服务态度特别的好，咱有人说什么，咱们的景护师也是说话还特别的温柔，特别的体贴人，咱们到这儿啊就跟到家一样，说实在的心里也特别舒畅，哎，对于病情缓解特别好。 景护长反正带领这个团队就是把这个病房弄得特别好，哪儿都倍儿整洁，整体的这科那个护士们就说都挺细心的，就是跟对待家里人似的。有那个病人就说不方便什么的，护士长看见了都赶忙上前扶扶，比如说上厕所啦什么的，还有什么打水之类的，护士长都抢先的就帮着病人给打水去。有那个需要的，护士长反正都挺热心的。 对于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景天双告诉记者， 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呢，我也会带领我们这个护理团队，就是说切合着医改这个时机，配合着我们医院内训师所为大家这个培训的这些服务理念，通过服务理念然后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对大兴区人民医院五官科护士长景天双的采访。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